对我一笑就把我打败，就像朋友一样背靠着背发呆，礼物究竟放在了哪里，三次机会猜，输得不许耍赖，我的心是未来，爸爸去了哪里都会在你的小口袋装上满满的爱，就像朋友我的心是未来，爸爸明天又要去哪里，三次机会猜，输得不许耍赖， 看不清你，难道我就能骗我自己？ 这脸诉不完人间恩怨，世世代代都是缘，流着相同的血，喝着相同的水，这条路漫漫又长远。红花当然配绿叶，这一辈子谁来陪？藕虽断了丝还连，情感世间是多变迁。爱江山，更爱美人白玉，每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。好儿郎浑身是胆，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。人生短短几个秋啊，不醉不罢休。你面我的美人啊，喜得欢乐游。来啊来个酒啊，不醉不罢休。酒尽凡事别放心头。 现在是21:33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

7155530，感谢收听参与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小小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，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，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，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，感觉还是一个人。每当我笑了，心就狠狠地哭着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那么爱我的你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当时做的决定，有些爱越想抽离，谁来更清晰的最短的距离，是你不在身边却在地方，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。我回到一个人去的地方，最怕看到冬天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，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，感觉还是一个人。